没听说过。 嗯， 女娃炼石补天 啊，这故事我听说过， 听说过吧？ 啊， 炼了是36501块， 你瞧还有数。 那当然了， 嗯， 用了36500块 啊， 剩下一块就扔在了青埂峰下。 青埂峰下， 哎， 哦， 年陈日久，受了日精月华这么一照， 嗯， 成精了。 嚯， 后来遇见一位得道的高僧， 嗯， 把他给带到尘世，投生到贾府，起名叫贾宝玉。 啊， 哎，他跟林黛玉他们是姑表兄妹。 我问您，林先生， 嗯， 怎么您这里还有《红楼梦》啊？ 啊 啊， 参考资料啊， 啊。不是研究天文学就得看《红楼梦》？ 哎，当然了。 哎呀，这可难了！你这研究起来多复杂呀！ 哦，复杂呀！ 啊， 那不要紧呢，告诉你一个省事的办法呀。 哎，那好。 哎， 那好。 又简单呢，还又容易研究。 那您说怎么研究呢？ 你呀，研究人呢？ 人 啊， 人跟天文学有关系？ 有关系，大有关系。 那是有什么关系呢？ 哎，人身上有什么，天上有什么， 人身 啊啊， 有什么？不是，啊，您怎么说？我不敢说。 当然，人呢有四肢 啊，四肢， 天就有四十 啊，哦，四十。 人有五脏 啊， 天就有五行 啊。 人有无数的毛孔啊， 嗯嗯， 天有无数的星斗， 嗯， 知道了吧？ 知道。 人有360骨头节， 嗯嗯， 天就有360天， 嗯。先生， 嗯， 一年可是365天。 那你说的是阳历呀，啊？ 那您说的是？ 我说的是阴历呀，啊。 这不好往一块研究。 嗯，天圆地方 啊， 人是头圆脚方。 不，您这句话您再说一回，没听明白，怎么意思？ 人呢？ 啊， 脑袋是圆的， 圆的。 哎，脚啊是方的， 脚方的。 哎， 啊， 嗯， 脚是长条的。 长条的， 哎， 你有几只脚啊？ 两只。 那还是的呀，你要把两只脚并在一块儿，那不是方的吗？ 这要瘸子还麻烦了。 嗯 啊，这天圆地方。 告诉你 啊， 这个人跟天呢是完全一样， 完全一样。 哎， 一点都不差， 一点不差。 啊， 你比如说吧，人的五脏 啊 是心肝脾肺肾 啊，是啊， 也属于五行 啊， 金木水火土。 嗯， 啊。这五行啊又旺于四时。 怎么您说这我一点都不懂啊？ 你听着呀。 哎，听 一年呢是四季， 嗯， 春夏秋冬 啊，这我懂， 懂吧？ 嗯， 春天呢是木旺。 这怎么讲？ 你瞧，人的这个肝就属于木。 嗯， 要怎么人一到春天， 嗯， 爱犯肝火， 嗯， 爱发脾气，犯态度，那是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那是修养不高啊。 嗯，不在啊。 嗯， 不在不在。 怎么？ 嗯，你这个说法不科学。 哦，您这说法科学。 你这他木能生火吗？ 哦，这个人一到春天就不好团结了。 啊，是吗？ 就玩咱不懂啊，咱不懂。 嗯， 哎，嗯，那么夏天呢？ 啊，夏天火旺啊， 火又怎么回事？ 哎，人的心就属火呀。 哦，心属火， 天气这么一热，人就爱吃凉的。 嗯， 爱吃冰棍啊，来个冰淇淋啊。 对了，这阵没有卖冰淇淋的， 还知道他干嘛吃凉的呀？ 嗯， 他心火大呀。 哦， 嗯， 那秋天呢？ 秋天属金呢。 啊， 金是什么？ 什么？ 脾就属金呢。 哦， 脾胃是易经。 嗯嗯， 天一凉快了，人都吃得多。 对，那这倒对， 对吧？ 嗯，天凉快，人是多吃点。 哎， 对， 嗯，冬天 啊， 冬天是水吧？ 水。 哎，人的肾就属水。 哦，肾水。 肾水吗？ 嗯， 你看一到冬天得流行病的少， 嗯， 什么闹霍乱的，什么闹痢疾啊。有吗？ 那是没有了。他这冬天天冷了，那种细菌它活动就差了。 不对呀， 啊， 你这个观点不正确呀，这 是。那还听您这正确的吧？ 哎， 他，嗯， 因为人到冬天他肾水旺， 嗯嗯， 他的抵抗力强， 嗯， 所以是不病不生。 你瞧瞧， 要建议呢，人一到冬天都爱吃萝卜。 嗯，怎么这吃萝卜也有关系？ 有关系呀。 哦，不懂。 有这么四句诗可以证明这个理论。 什么诗？ 一过9月9是大夫丢了手。 嗯， 家家吃萝卜病打何处有。 还有韵文的这 样， 嗯， 还有两句诗更可以证明这个理论。 是怎么说？ 吃着萝卜喝咽茶，